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应广大球迷的这个心声啊，可以聊聊徐老师今天穿着这出来了是吗？ 欧洲杯， 欧洲杯， 欧洲杯，最新的正版呢、啊？ 哎，算你牛。 上面是欢迎吗？ 对 ，Welcome。 他是真的去开幕式了， 球场里边买的。 法国欢迎你们来打架。 哎，真的是，现在真是法国原来最大的恐怖袭击啊， 现在变成是 对 俄罗斯人跟英格兰 俄罗斯球迷。当然咱们事先也得说一下，你是在哪儿看的？ 我是在就什么法兰西体育场啊，就那开幕式、 哦、巴黎那个， 当时身在其中、那个、你有没有意识到俄罗斯球迷和英格兰球迷的不同？ 不知道，不知道， 看不出来。 哎，他不是，他们不在那 场，主要还都是法国人。 那场是法国跟罗马尼亚，但是也很紧张。嗯，因为罗马尼亚的这个球迷啊，我跟他们聊啊，他不单是罗马尼亚，很多是罗马尼亚赶来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巴黎的东欧人。 对， 你知道东欧过来巴黎都打工的男的都非常壮。 对， 其实他们说实在话，他们在巴黎是弱势群体。 对， 所以那一天他们就穿着黄衣服挤在一堆，很多保安守住他。 哎， 我看法国人看到他们有点怕。 有所不知啊，我收到这个江湖上的消息， 怎么了？ 俄罗斯足球流氓啊、嗯、是有备而来， 对、 嗯，这是个有组织的行动，就是说。这次他们就是为了证明英格兰足球流氓，你们就是小屁孩儿。然后呢，其中你看穿着统一的那种衣服啊，而且是俄罗斯多个这种足球球迷或者说足球流氓组织，他们对暴力活动很有经验，多人都是具有拳击和多种武术的训练基础。然后你看他们的照片，你看他们照片，这是杀向欧洲。俄罗斯球迷有备而来，英格兰球迷完全没闹清楚对方的情况，你知道吗？这开始还跟，所以完全打蒙圈了， 就被吹成这样， 打蒙圈了。你再往下看，打的都出了生命危险了，就是这都是英国球迷啊。然后你再看，就是说这是什么呢？ 现场 比赛，就那场这个英格兰对俄罗斯的比赛，开头啊都不知道他们放了一个那个火箭呢，那个烟花呀， 砰 一下子放出来，这是。本来是0-1落后嘛，说俄罗斯嘛，然后就在临终场前，突然在俄罗斯球迷的这个看台上发生了一声爆炸，咣一声，大家以为是恐怖袭击，实际上是一个烟花爆炸，全场惊愕了短暂几秒，据说就在这几秒之内，俄罗斯进球了，进球之后，这下英国球迷终于忍不住了，翻越过去要去打俄罗斯球迷，结果。结果是他们纷纷在操转，他们碰到了真正的高手，战斗民族，没想到打的逃了。最后这英格兰有的英格兰球迷都举起双手说：“我不要打架，我不要打架，战斗民族哪容得起你不要打架。”还说什么扔椅子的，扔椅子的很多是英国球迷，说是看得出来俄罗斯球迷，俄罗斯这足球流氓训练有素，不扔椅子，全是拳打脚踢，把这眼睛打的都疯了。封了盖儿的， 其实是这样，因为英格兰球迷呢，当然，其实所有球迷的流氓啊，就所谓的流氓球迷啊，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极右，意识形态上，英格兰也是，法国也是，所有足球流氓都，因为他有一种很高的团聚力、认同感，然后他们都排外，那么这种排外 使得 他们 高度爱国， 高度爱国，容易产生比较歧视其他国家甚至国内的少数民族。可是我觉得英格兰跟俄罗斯最大不一样在哪，就是英格兰球迷啊很不上台面，永远闹事儿，都是喝醉酒闹事儿，他不喝醉酒不太闹，喝醉酒就闹。俄罗斯球迷是什么？俄罗斯球迷继承的是过去东欧人的典范，东欧过去是真正全球最牛的足球流氓，是东欧，以前塞尔维亚那是个地下军队，当年科索沃战役的时候杀人最多的不是正规军，是他们， 是球迷， 是球迷，真的，那是个部队，有枪，然后老大是一个逃狱过4次的一个大佬，然后呢手下用机关枪用什么去包围，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包围什么人的一个住宅，然后放火把里面，然后妈妈抱着小孩出来一个一个都烧死，都是他们干的。那么这些人是高度的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不喝酒，因为喝酒会破坏你的判断力， 对对对， 非常清醒。那么我俄罗斯 怎么喝酒呢？ 俄罗斯也是黑帮为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这些球迷整个风格啊组织上面很像过去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那一帮， 所以俄罗斯自己的足球他的组织是真的有责任的，现在罚款罚在他们， 我他们都觉得罚得太重了。 对，但是我旁观角度觉得这跟他们有啥关系呢？ 其实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你罚这个， 你包括今天晚上，比如说我们今天录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就你看斯洛伐克跟他们踢嘛，斯洛伐克主帅都说这对俄罗斯来讲太冤，因为现在那个罚最惨的罚是什么罚？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只要任何一次在场内有俄罗斯球迷闹事儿，俄罗斯的国家队就停赛、禁赛。 哎， 那等于就是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跟球员没关系，跟足球队。 而且现在 又不是他们派来的。 现在变成呢，如果他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啊，现在会出现另一个情况，就可能别的国家球迷，比如说之前有仇的英格兰，反过来我刺激你。 嗯。 比如说你今天俄罗斯球迷都在场吧，我就来挑拨你，怎么样？啊，看你闹不闹，你做不做，你敢不敢反抗？你要敢反抗，你们队就别踢了。现在变成这样， 这慢慢的，这个看台上的人决定着比赛场上的胜负了，就 对，就是啊，现在就是这样。然后而且现在还很混乱，其实它不只是英格兰跟俄罗斯球迷，现在还牵涉到了地主，就是法国。因为那两天在，尤其在马赛那天，他们两边冲突的时候呢，不是破坏了当地的法国的一些酒吧餐厅。那法国球迷看，操你们这帮来我们这帮人，那马赛的那帮哥们也不是吃素的，你知道吗？ 我 就马赛黑帮， 我近距离看啊，我说实在话，我很想拍一点的，但我不敢拍。 是 在那个坐地铁，就法国赢了，赢了以后他自己庆祝，可那庆祝的时候有些人，那就是喝醉酒嘛，然后他在车上唱。啊，然后呢，他唱没关系啊，然后他就用手不断的打那个车厢上面的顶板， 嗯， 就把那个铁皮板都打坏了。你看这其实是破坏财物嘛，乒啪乒啪打，我想我打车，我然后就把他到一前就过来了。就是说，其实都是发酒疯。我个人近距离看，我觉得就是男人这去看球就是喝醉酒了，然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发酒疯。整个香榭丽舍所有的车的喇叭都响的，爱国的啊啦啦啦啦啦，拿了个旗朝啊满满，就是说平常不合法的事情，这个时候变合法了。 对， 这叫是法国队赢了。这要是那天他输了的，哎呀，我就不敢想象了。 不是，那要是俄罗斯队最后要是进入了什么决赛， 要是跟法国队， 对，那就是。那更多的战斗民族会过来。 那现在就说了嘛，不准他们闹事儿了嘛，场内不准闹。现在有意思是这个禁赛项，你场内闹事儿，你这个球队呢就要禁赛；但场外闹呢是交给警方处理，足协不管。 嗯。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推想，俄罗斯球迷还能这样？说场内你英格兰来挑拨吧，法国来挑拨吧，我就忍。咱们出去说， 单挑， 出去的。 而且现在禁酒。比赛这个晚上这段时间啊，就不能卖酒 啊，是 酒吧可以喝，外面不能， 甚至即便是喝呀，都必须是纸杯子， 对， 不能拿任何 不能拿这个杯子砸。 哎，我觉得欧洲真是沦陷了，好像在种种原因之下，欧洲现在乱了， 没有， 是吗？ 那这还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一种 特别时期， 特别时期。当然，咱们也是看看场内，这次场内也是有很多奇葩，比如说这个我这个传统偶像。巴西队听说变了个屌丝队是吗？ 哦，你说美洲杯、美洲金杯是吗？ 对，这个， 你想想，你认得谁呢？这队， 啊，说他们说注意看十号，十号说得把什么小罗什么给气死 号 啊， 比如二号是巴萨， 对，就只有我只认得他， 嗯， 就是说这样一个，甭说美洲杯了，说这支球队要是进了欧洲杯呢，要是在欧洲打，是不是？连什么连资格都不会连。 我觉得你别说欧洲杯，你亚洲杯我觉得都难讲。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要说国家队，你说在中超打，这都不怎么样。 这里面就有 中超，两个中超是户籍队的。 现在那邓家不是给撤了吗？ 哦，撤了吗？终于。 对呀， 啊。啊，那太好了，早就该撤。 不是，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不懂， 怎么这么弱了？ 也许这次美洲杯不那么重要。 我觉得，但我们可以看到，巴西衰落不是这一届开始了，那你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对不对？ 但是摔到贴地啊，这次是。 我觉得这很正常。我觉得巴西呢是过去十几年来有一个大的结构转变，就过去巴西一向给人印象专出天才，全是脚法好的、刁钻灵的不得了，都是聪明人。但是他自从再上两回赢世界杯之后啊，他整个青训系统变，他开始出邓加这种人，就邓加是很厉害，就当年邓加我觉得他整个球队没有他还不行，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整个球队都是他那种，那种人是什么呢？全是工兵，全是很实干，全是疯跑，全是有效率，但是再也没有天才，尤其前锋线，就你像十号位，就过去巴西你能够十号你要找个人上场，过去巴西就能排十一个人出来， 据说一次射门都没有啊，这时候 那巴西近几年十号都很糟，所以呢他就等于整个青训系统从根处就整个转型了，就变成没法再出这种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巴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巴西接下来还奥运会呢， 哇，我觉得很悬啊！就 只有路都塌了是吗？长跑的那个、路上 哦，路又塌了， 海滩的水又出问题， 海滩的水的这个超级恶菌超标一万倍。 哎呀，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玩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欧洲杯我这个伪球迷球赛看不懂是吧，我就看看球场边上人们的这个动态，于是给我发现了也是我们的偶像是吧，著名的大帅教练，勒夫。我觉得勒夫呢跟我有同样的嗜癖好，因为也有观众经常投诉我，他们还给我截图说有时候不自觉的会抠鼻孔、 他很喜欢， 但是我看了看人家勒夫老师，我跟他比是小巫见大巫，他不但是抠鼻孔，他还放在嘴里， 对， 跟我 爱吃。 而且自从被人提意见之后呢，这次勒夫老师也像我一样也改了，说不抠鼻孔了，但是呢你看看他抠哪儿了，你可以看一下。 人长这么帅，行为像济公，这个会不会掏出来跟女的在一起，老婆你也尝尝， 裤裆里内容很丰富，前头后头都能掏出东西来，人在很紧张的时候，哎，你有没有机会，这是他的凝神压惊丸， 他这个还是偶然的，另外一个网球明星Nadal 对， 他是每一个发球前一定要屁股那里摸一下， 对， 鼻子摸一下，耳朵摸一下，然后拿了个球打出去， 对， 这个球要打到对方，对方也接过他这个东西， 对 每一个他是一个仪式， 他是有时候是个迷信，很多专业运动员都有特别迷信， 你去看他一定摸屁股，每一个球都摸， 我觉得主要是味儿，你知道吗？这有点咱们那个鼻烟壶的效果，真的就是 掏屁股。 有这个东西，很多都 提神， 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些人是靠臭一下，臭一下才醒神，真的。 另外还最近还有一个很爆的镜头，你没剪出来，就是C丹，那个现在皇马的教练，法国最大明星，在比赛这个是忘了皇马跟巴萨的什么比赛当中，整条裤子裂开来。内裤全露出来。 马竞嘛。 我马个马竞 比赛。马竞那场。 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蹦一条裤子出来。 太爆满了他。 太爆满。 所以现在球场上很多风云变色。咱们就说说你们俩是真球迷了。欧洲杯的战局你们怎么看？从已有的比赛来看。 我觉得现在好看了。现在好看，就怎么讲，就是当然这一届就跟我觉得这件你也可以说不好看，就没有什么你赛前觉得特别会想留意会很关注哪队特别强，说不出来，法国可能算是比较强，比利时也算是很强，但是也没到差距没大到哪里去，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好看的意思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意外，你比如说意大利， 对， 我觉得意大利真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球队，真是 怎么了？ 其实意大利过去十年来啊，都没怎么被人看好过，都觉得现在这个意大利老了，心味不足了。以前还都是老了，这届不只是老了，这届出来这个意大利我也是认不全的，因为现在不看意甲了嘛，现在没什么人看意甲，这帮人谁？ 就那守门员是我们的老相识。 对。 我十年前看他一次现场， 他现在还在， 他在那里，现在还是他， 对，就是剩下些老人，然后年轻那一辈也没多出名，也没多认识，然后就出来踢， 然后一对呢就是对上赛前大热门比利时，那 比利时今年非常较好的， 对吧？然后结果没想到意大利，就你这帮人不认识吧，那个踢法你太熟悉了，就标准的意大利式链式防守，忽然后中场给你一个很妙的一个长传，啪就进了。 从我们那个时候开什么看什么苏格拉底啊、普拉蒂尼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意大利就这么踢， 就到现在就是这个风格， 没变过， 严防死守， 对， 弹道直入，哎，就这样，就是一直， 但是管用， 这样，哎，管用， 就管用到今天。 昨天晚上也好玩，一个 小，昨天也好看， 32万人口的冰岛， 对， 就把这个那么力量那么强的葡萄牙给踢平了。 我看 C 罗气疯了，是吧？ 32万人口啊！后来我发了一条，还被网友笑了一大通。人家这个双杀荷兰啊，在外围赛 分组赛的时候，双杀荷兰 冰岛啊！ 但人家32万人口什么概念？那人那个数字是比回龙观还小。你差不多回龙观去组个队去踢欧洲杯，把荷兰 朝阳群众的十分之一。 不是，这次是欧洲杯，不是扩军嘛？是这次才扩进来的是吗？ 对，反正是 对吧， 本来 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参加。 本来人本来全世界排的130几名，跟中国差不多的。 这说明世外有高人，是吧？ 对，而且呢，他们这个冰岛这个队呢，也都是一堆业余的人。这个教练，其中一个教练平常是干牙医的。然后呢，这回呢，因为你这样看，冰岛这回能够达到欧洲杯嘛，第一回，所以冰岛人民欢喜若狂。那么举国呢，出了这个差不多现在好像是有10%的人去现场看比赛，10%就是4万。 他32万人口，他结果来了3万球迷， 全国 他那个球场占了一半， 这真是 全国十分之一 呀，倾城倾国呀， 倾国之力， 倾国之力， 对对对， 好家伙！哎，但是谁能这谁最有戏？我这次看好多名家啊预测法国东道国，说法国有可能得冠军。 法国有可能，但是这次没有特别强， 没有特别 强的。 西班牙、德国， 现在整个是这个足球啊，真的，你要是看足球呢，这每年的欧冠啊什么，那才是最高的水平， 那个比这个好看， 哎，最高水平。世界杯水平也高，欧洲杯呢，像今年这样的情况，那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游戏。其实真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 美洲杯更加是这样， 就是大家穿的，平常大家混在一起不知道嘛，这一天可以穿自己的国家的衣服，走在街上显示自己国家，发疯的闹，不发疯的那也是显示一个自己国家，特别是小国家，哇，来显示一下，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一个民族国家。 因为这届欧洲杯水准上， 国家这游戏场外已经血流披面了都， 但我觉得这一次呢，就好看的就还是像这种。看能不能重演一些神话故事，像冰岛，当然这太难了，我觉得，就像希腊当年的是一个神话，那么像英超莱斯特城，这也是一个神话，但是我觉得冰岛打到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我都很佩服。那当然，你比如说像 C 罗，我昨天觉得真的挺丢人的，就是你射11球，首先那11球就2球进框，然后跟着呢，你还要发脾气，手都不握，然后出去之后还要骂人家冰岛。说人家冰岛光懂得死守，这是什么小心态？ 其实裁判已经蛮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还有2次任意球机会， 已经对他们太好。你看佩那一下子，那绝对应该罚的。 我前一阵看见就又是这个老争论了，说这个贝利和马拉多纳出来说，马拉多纳就在说，说是这个这个梅西，说梅西呢是很好的球员，但是他不能成为伟大。说他说梅西呢缺少领袖气质，就那意思没有霸气。 马拉多纳也这么讲， 就我就说的就是马拉多纳，就马拉多纳这么讲。然后呢，他底下这个留言就开始争了。然后呢，很多人就是说这个 C 罗好像比梅西有霸气，你们怎么看？ 当然不是 ，C 罗的样子有霸气，他比较显示， 这样 一来他。梅西是比较文静的，有点像苏森一样。 但梅西，马拉多纳说的对不对呢？ 我觉得马拉多纳看，如果跟他比较的话，那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C 罗的问题，C 罗个人很有傲气，不是霸气，但是他不足以服众。就你发现他在场上，他无论跟葡萄牙队、皇马还好，他到了葡萄牙队，你会发现他不像一个队内领袖。他应该是领袖，但做不到那个气势。而梅西呢是领袖，但是呢他梅西的那股气呢又出不来，包括巴萨其实他真的是个灵魂，他是领袖，他中前场那么踢，其实整队跟着他踢，他辞职领袖，但他只是不像老马 老马那怎么回事？我跟你讲， 老马能带着阿根廷拿世界杯啊？ 对，不止，你看他拿过，你回头看看那个网上的那些老骗子，老马那时候踢球是怎么样？老马上场呢是这样的，他不只是实质的领袖，他还让你看到那里，他上场比人谁比谁都矮，上场都这样，然后就是比谁都还瞎指挥，然后大家都服他，他是真他有那样。 梅西就文气， 梅西不会那样。 不过球还是我还是喜欢梅西， 我也喜欢梅西。 但是现在的看出这个情况就是，南美最顶尖的球员。他们其实现在是融入了欧洲，这个足球最显示欧洲中心主义。你看这个市场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在欧洲大放光芒，回到自己国家反而是格格不入，就是这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文道刚才说那个意大利队那种传统踢法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跳到我想到 NBA 了。这个 NBA 这次比赛也感觉这个新人新风啊，怎么什么时候靠三分球成了一个？ 去年就是了。今年 的 今年总决赛是去年的 翻版。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你可以看这图片，勇士队啊。他们说就是学了那个动画片什么灌篮高手的招，就是在三分线上屡屡得分。你再看下边，据说这哥们儿就是这个破纪录啊，这个叫 Curry 说是什么玻璃腿嘛，脚受过伤嘛， 对， 然后呢就苦练这个三分球。他现在的平均三分球的这个得分率啊，好像高过了历来一切。 是 不是还有他这个队友 Thompson？他们是两个 都很厉害， 水花兄弟，他们叫水花兄弟，刷穿进去。 Splash, 哎呀，这个 Splash 这个称呼呢，还是 LeBron James 给他起的， 对， 还是他那个对头。但是精彩的是上一轮那个叫什么？哎，对，雷霆 那个系列 真是看得惊心动魄，1-3落后，1-3落后是绝少机会反得上去的。最被他们就一层一层反上去，最后你看到他们恶狗吗？他们把《权力游戏》里边大火烧了小龙女出来的那一个场戏，改成了科瑞，说火烧了以后科瑞出来了，下面的人都低下头来。 但是现在 对，但现在危险了，现在又弄不好人家要来 给你来个翻盘。 一 不过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又最近惹争论。因为坦白讲，以前 NBA 呢就很少看到这种比赛，这种球队， 对， 就完全靠三分球制胜，小球打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你去年当然已经是这样，但今年就更明显了。 对， 他这个人就常规赛的时候已经看得到，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争论，这个勇士会不会是 NBA 史上最佳，或者说有人就问到 NBA 历史上其他的王朝球队要是对上了这一支会怎么样？因为他常规赛已经破纪录了嘛，他的连胜纪录。那最近一轮的这口水战，有人就说，比如说80年代 Showtime 的湖人干得过他吗？那有人就说，那90年代的乔丹的公牛干得过他吗？就很多这种讲法，就对不对？你看到吗？就很多这种辩论。 这种球队赢了，你们作为 NBA 的球迷，你们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玩，但是问题是不够刺激，在我看来。为什么？因为我就属于老派的，我就觉得。我是赞同，就80年代的湖人也好，Philadelphia 也好，90年代的公牛甚至爵士都有可能赢这支。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更不要说当年的那个那帮坏孩子啊。因为我觉得当年的 NBA 啊，尤其90年代的 NBA， 身体对抗性比现在强。当时一堆大个，一堆中锋，从奥拉祖旺，对不对 ？Berkeley。然后最后到了2000年的 O'Neal， 就那种人都在的时候，我觉得这小球其实不一定很有。 徐老师呢？徐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库里啊，这个 Curry 非常好。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比不上前面几个大明星。 乔丹呢？ 不就讲乔丹了？ 乔丹伊文科比对 都比他强，科比也好，乔丹也好。他们这些球星到最后的1-2分钟、3分钟啊，球交给他们了，你很放心，因为他们不仅能远投，他们还能上 武器， 上篮能拿到犯规，而他们呢，就一定要靠三分，三分是有时准，有时不准，不可能一直准。最近一场，他的三分就是了。 所以三分不准了以后，你这个球队到最紧要的时候没有杀手锏， 不能一招鲜吃遍天啊。 对对。